新传播所的电台 Capital 九五八城市频道，现在是吴孟川报告新闻。本地居民加入健康 HG 规划，并加改成卫生进行健康咨询之后，将会获得相等于25元的健康积分。卫生部长许益康是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部门开支二审的时候，当人们完成健康咨询之后，将能通过 Healthy 365手机应用程序获得3000健康的积分，大约相等于20元，而且用来兑换接种平价超市或者是其他旅馆。另外，明年初开始参与健康 HG 规划，并服务多症複雜慢性病的病人，到参加规划的时间全国诊所求诊的时候，或者获得更贵的药物津贴。但独身会议落来增加托空院下集经费自然规划，为病人提供及时及无旁的除坏福利，当即将工会挖矿的听书帮业者零零挖的为病人提供所需要的服务。铁路交通管理局规划到2025年年代之中，当澳界邻里社区推出换件轨道的试验规划，为居民打造更换窗、坚固包容性的出行环境。之后的邻里社区是红毛桥、木吉巴大西、达贝尼、大巴腰及西海崖。另外，交通部接受划入通坑咨询小组提出的建议，有条件的融合载货的卡达车、搭三轮车，以及换能三轮车、搭黄色的卡达车，到南京岛的公路上行驶。根据当局的内政部和交通建局协商之后制定的新标准，这类通坑钢骨跨度不得超过1.3米，长度里不得超过5.6米。驾领导路上行驶，政府将继续修复受施政主体房地产税率提高影响的逆降价，但是不是通过降低退休人士自主实体的房地产的税率，而是用其他的方式来修复伊人。当局都命表演艺术家到电影《流沙者》之中饰演流沙者的吴汪秋去世，享年80岁。北京日报报道，吴汪秋今日凌晨3:16到桂林医院当诊监护室，因为抢救治疗无效去世。吴汪秋1943年1月出生于江西桂林市，13岁开始表演艺术的生涯。1961年，伊主演的《流沙者》公演，受到中华观众的热烈赞扬。流沙者60年多到新加坡上映的时候，两宿公演186日，创下演出相当的纪录。新闻报告完了。